活动的一开始再次强调，本次瑞明年终大促的活动由于优惠力度巨大，可能随时被公司领导叫停，也许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推荐了。所以听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常喝瑞林羊奶粉的老朋友都知道，这瑞林羊奶粉呢在广播推广直营价格就是99元一盒。而这次瑞林年终大促首次把单价降到了69元，足足便宜了30块钱。最近呢，很多老会员都喊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囤货，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样的优惠活动抢到就是赚到了。所以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是挡挡满线了。 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69元一盒的瑞林羊奶粉是享购在全国电台推荐的最低单价。那为了避免恶意囤货的现象发生，咱们10盒起订，20盒封顶。担心订多了喝不完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的放心，瑞林提供寄存的服务，您喝多少就先提多少，剩下的喝完了您再联系发货，保证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4007106108 4007106108。 十盒瑞林羊奶粉只要690块钱，这划算下来每个月才130几块钱，每天才4块钱，四块钱也就是两瓶矿泉水的花费，也就是几趟地铁公交的花费，但今天您却可以喝到营养健康的中国好羊奶。年终大促的活动一年也只有一次，错过了可就要后悔一年了，而且活动随时都会取消，所以呢这样的机会您应该把握住。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每杯瑞林羊奶都是来自中国的陕西富平，富含了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多达上百种。每百克还含有640毫克的超高钙含量。同时呢，羊奶没有人群和季节的限制，男女老少、春夏秋冬都能喝，所以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了解羊奶、接受羊奶了。 是的，这会儿看到4007106108已经非常火爆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请多按几次重播键。手机尾号4420的徐大妈订购了20盒，说家里面羊奶还有几盒，这次听到优惠力度赶紧来订购了，69元一盒也太便宜了，刚订的这20盒先存在你们这儿，等我家里喝完了再给我送。还有7642的何大爷也是订购了20盒，说上个月订奶还是99元一盒呢，怎么今天就变成69块钱了，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吧，不敢相信哦。 别说您不相信了，就是我们刚听到活动政策也是吓了一跳。 对， 因为专柜价258元一盒的瑞林羊奶粉在广播直营渠道带给咱们的听众朋友的价格一直都是99元，而这次瑞林年终大促厂家居然做到了69元一盒的价格，这算算看啊，一盒就比之前的直供价便宜了30块钱。 对哦， 那10盒就是便宜了300块钱，20盒就是便宜了600块钱。 哇， 这足足帮大家省了一年的车位费啊，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吧。 瑞林年终大促，瑞林羊奶粉首次带来69元一盒的超低价格，10盒起订，20盒封顶，4007106108 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464401327974的朋友都是成功订购20盒的。这边看到有一位张大爷给我们留言了，说瑞林羊奶我和老伴儿都喝了3年了，确实不错，之前的价格一直都是99元一盒，今天听到活动每盒居然降了30块钱，太划算了，我就动员全家老少一起帮我抢购了，难得降价可一定要抢到哦。 张大爷说的没错啊，年终大促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 对， 所以如果您也想借着本次的优惠活动用69元一盒的价格抢购到瑞林羊奶粉的话，就赶紧喊上亲戚朋友一起来订购吧。 对， 4007106108 4007106108。瑞林年终大促69元一盒的瑞林羊奶粉10盒起订，20盒封顶。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69元一盒的瑞林羊奶粉是享购在全国电台推荐的最低单价。那为了避免恶意囤货的现象发生，咱们10盒起订，20盒封顶。担心订多了喝不完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的放心，瑞林提供寄存的服务，您喝多少就先提多少，剩下的喝完了您再联系发货，保证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690元带回家10盒瑞林羊奶粉，感受5个月的羊奶滋养，每天羊奶的花费低至4块钱。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您看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还有最后的10秒钟留给您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祖先的坟茔，哎，保住了，祖父的尸骨也不至于抛弃在外边了。第二天，大宋洪福七天，君山一战被打破，真是要据石皆坟。第三天，你救下我这一双儿女，保住了我钟家的一条根苗。我钟雄宁可肺腑，永不敢忘啊。说到这儿，钟雄啊也是往椅子下边这么一出溜，跪在了众人的面前。众位老爷们，这里边有我钟雄认识的，也有我钟雄不认识的。想我钟雄乃是一介草民，叛军反国，身居大寨，我已该万死，是万死无情啊。今天，哎，也是众位看在我智贤弟的份上，不肯将我凌迟处死。怎么，你们这些人反要给我这个罪人行礼，我哪敢当啊？我实在担不起，我情愿归顺大宋。我如果要是口是心非的话，让我钟雄死在乱刀之下。哦，大家这么一听，钟雄愿意归顺大宋了。江平赶快过来用手，就把钟雄给搀起来了。这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大家伙跟着也都站起来了。钟雄看了看江平，啊，这位老爷是知话，赶快过来给引荐了一番，说这位啊可能您早有耳闻，那就是悬空岛上的四爷翻江叔蒋平，现在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哎呦，感情是蒋老爷，失敬失敬。哎，我钟雄铸下大错。哎，您怎么能够这么讲话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有过能改，善大莫言啊。紧跟着纸花又把其他几位，什么卢芳啊、徐庆等等的吧，凡是钟雄不认识的，一一的都给引荐了一番，大家互相见礼。最后了，智华还特意的把丁兆慧给叫过来了。哥哥，这个人您认识？哎，咱们的结拜兄弟赵兰弟，我怎么能够不认识？什么赵兰弟？那是蒙您呐，他不叫赵兰弟啊。您可知道松江府墨花村有个双侠？您知道？我知道啊，那不是丁兆兰、丁兆慧兄弟二人吗？对呀，他就是二爷丁兆慧啊。那你为什么他怎么说是赵兰弟呢？您想啊，他哥哥叫丁兆兰，所以改名叫做赵兰弟。哎呀，你们又何必改名呢？不是为了改名，您想想，南侠在您那儿，北侠也去了，我再把双侠往上边这么一领，哥哥您能不疑心吗？这是怕您疑心，所以当时啊才冤的您。嗨，要说你呀、啊、真是费尽了苦心了。行了，没有别的，我看您也饿了是不是啊？咱们赶快吃饭，吃完饭就赶快回山吧，免得我家嫂嫂在家里边提心吊胆的。这个时候陆斌呢，家里边已经把这个饭菜全都准备好了，虽然说都是粗茶淡饭吧，但是有一样啊，饿着吃糠甜入蜜呀、啊。大家伙儿饱餐完之后，智化是一再催促，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赶快回山啊，赶快回山。咱们大家伙儿都谁去送去呀？这话这么一说，您瞅吧，呼呼啦啦的，什么卢芳啊、徐庆啊、展昭啊、北侠呀、爱虎啊，这些人都愿意跟着要送寨主回山啊。我们送寨主回山，我们送寨主回山。这钟雄一听，行了行了行了，列位哥哥弟弟们，我现在钟雄已经归顺大宋了，你们怎么还这样的寨主寨主的叫啊？哎，智化过来告诉他，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上回书说到，单雄信来到延安殿上，抬头一看，非死都气炸，就见当中坐的是仇人李世民，上手坐着徐茂公，两旁边战将大部分是贾柳楼磕头的弟兄。想当初我单雄信当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都头领，你们都是我的部下，都看我的眼色行事。后来贾柳楼起事，我单雄信把全部的家当都扔了，都投到了瓦岗山，为的是弟兄永远在一起。没想到现在你们投了姓李的了，当了老李家的官，你们是主人，我成了阶下囚，可恼啊，可恨。这时李世民微微一乐，武将军别来无恙，来啊，请坐。有人在上手搭了个座位，单雄信一言不发坐下了。李世民说，武将军，你的心事我一概尽知，你帮助王世充反我大唐，并非不知，我大唐国兴仁义于天下，得道将兴。王世充苟安于洛阳，食道将亡，你是记恨我父那一箭之仇。想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我父亲误把你兄长单永忠当作杨广的党羽，一箭射死，事后悔之莫及呀。想返回太原后再到单府向武将军请罪，这都怪我父王以后竟把这事儿给撂下了。武将军到了瓦岗山，我父亲就更难得相见了。此番洛阳城下两国交锋，我父王降旨要索拿王世充，恩收你单雄信，这也是为了化世前仇，使你和你的金兰好友协力行唐。小王把这话都讲明白了，请武将军三思。这番话说得多好啊，别人都听清了，程咬金还顺顺气儿，嗯，不错，李世民还懂点人情，他知道单雄信是我们哥们儿，你要对他拍桌子瞪眼珠子，别说我们这帮人不答应你。五弟，最好你借坡下驴，跟弟兄们在一起。哪知道单雄信听罢怒气冲冲地说，小儿李世民，你不用绕舌头，既然你把我抓住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口，脑袋掉了碗大了扒了没关系，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是至死不降唐，即便转世投胎要反唐反到底。徐茂公怕李世民呢不好意思抹不开，赶紧说，武帝呀、啊、千岁已然把话说透了，仇恨可解不可结，千万别太拧了， 听三哥我的，咱们这伙把兄弟还是归到一块儿来吧。单雄信把眼一瞪，呀呸，徐茂公，我这洛阳全毁在你身上了，秦二哥、程四哥还有罗成，都是你化妆成算卦之人把他们拐到李世民这儿。你要再提把兄弟，我可要骂大街了，你什么东西。徐茂公闹个大红脸，不敢再往下说了。程咬金说，兄弟别犯犟啊，咱们哥俩还在一块凑合凑合吧。单雄信说，你们说什么也不成，我这人还就犟到底了。李世民说，这么办，让我替我父王给武将军赔个不是吧。说罢站身离座，几步来到单雄信面前，撩衣跪倒。这个面子可给的不小啊，要不说这李世民将来了不得呢，他为了笼络人心，笼络瓦岗寨的人，竟然在单雄信眼前矮半截跪下了。他什么身份呢？那是王子啊，他一跪别人还敢站着吗？徐茂公赶紧站起来，哎，千岁都给你跪下了，三哥我这儿也给你跪下了。徐茂公往后边一跪，跟着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所有人全跪下了，连刘文静、尉迟敬德、张清都跪下了。单雄信心里像刀扎的一样，这个人呢，外表长得凶，心太软，老记住义字当先，现在这个义字在他脑子里可就画开圈喽。这把把兄弟都给我跪下了，小儿李世民也跪下了。哎呀，他不敢看了，为什么？再有看怕心软，哭，他把眼睛一闭，硬是不看。徐茂公都猜到他心里了，心想，武帝不敢睁眼睛，你要是睁眼看看大伙儿，一掉泪，我们大家说好的，他也就归降了。武帝呀，你把眼睛睁开看看大伙，大家实心实意的是想叫你归到大唐营，不为别人想，听说你还有家眷呢，当初你对我们的好处，家财散尽，为了瓦岗起手，我们不会忘的。单雄信不理他。齐彪说，五哥把眼睁开呀。是啊，哥哥，你睁眼看看我吗？说什么？单雄信低着头，就是不睁眼睛，把个李世民急的，站起来也不是，跪着也不合适啊！哎呀，众位将军，你们谁能把武将军二目说开，就是奇功一件呢？谁能？大家心的话，谁像他那么犟啊？要是能说服他，他就不左思三番马踏我们唐营了，他也不能忘死了捉了，他是抱着一死的信念呢。程咬金说话了，千岁，这眼睛能看就能动心，他不睁眼睛就是狠了心了，你不是说能把他眼睛说开就是奇功一件吗？好，这事儿我能办到。单雄信听得清清楚楚，心想，程咬金你别胡说八道，就凭你能把我眼睛说开，没那事儿，我就不睁眼睛。程咬金说，武帝呀，秦王可是金枝玉叶啊，代表武德天子给你这儿跪着，这面子不小，你怎么那么狠就不睁眼睛呢？啊，睁开眼看看吧。单雄信眼皮没抬。程咬金又说，四哥我还有所有弟兄都给你跪着，你就忍心睁开看看？单雄信眼睛还是没睁， 程咬金白活了半天，单雄信就是不睁眼睛。程咬金急了，我说武帝，你是真可以呀、啊、这么说你就不睁眼睛啊？哎呦，武帝，二哥来了。就这一句，单雄信把眼睛睁开了。程咬金这乐哟，哦，诸位，我可把他眼睛说睁开了啊，他想不想我管不着喽。单雄信抬头往门口一看，嗯，没有秦琼，就急了。好啊，程咬金，你骗我，我把眼睛睁开又怎么了？小秦王，既然你说你代表你父亲，那你就是我仇人。他站起来，抬起左腿，啪地脚，正踢在李世民左肩头上，扑通一声，李世民摔了个仰面朝天，可把大伙吓坏了，赶紧起来，上前把单雄信拦住，有人把李世民搀扶起来。徐茂公可生气了，单雄信，你好不识抬举，你要一脚把千岁踢个好歹，我们担当得了吗？告诉你说，你降唐是五八，不降唐也是四十，大唐国不缺你单雄信。徐茂公，你个匹夫，你敢说我，我要你命，你也配？俩人吵起来。李世民说，哎，徐先生，不要跟武将军拌嘴，武将军应该踢我，谁让我父亲射死了将军的大哥呢？常言说得好，打是疼，骂是爱，将军想疼拿脚踹嘛。程咬金一听这个乐呀，哈哈哈哈，我说武帝呀，听见没有，这二千岁多能对付买卖呀，这你也解了恨了，就该降了吧。住嘴，谁要再提降唐俩字儿，我要骂你们。李世民没办法，归了正位。哎，武将军既是至死不降，牛儿不喝水不能强按头啊，来呀，把他手铐去掉，小王我给他放了。当差的上前拿钥匙开开手铐，单雄信左手攥攥右腕子，右手糊了糊了左腕子，把这麻木劲儿输过去之后，一阵狂笑。小儿李世民，你敢放我单雄信？李世民点头，我把你放了，我是被俘遭擒之人，你为什么不杀我，反倒放我？李世民说，要论你叛反唐朝，本应一刀将你人头割下，只因我父亲杀了你的兄长，这才以命偿命，应放则放。好，你放了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单雄信把话说在头里，我还要寻找吉地，二次扯旗，招兵买马，叛反你大唐。好，武将军，你还要二次扯旗造反？好啊，我得知你在什么地方起事，必定带兵诛逃，二次再把你擒住，定按军法从事，你走吧。好，单雄信一阵狂笑，腾腾腾走了几步，一转身，程四哥，我二哥他哪去了？哦，武帝啊，二哥被王世充请那个和尚叫什么盖雄用迷魂药伤了，现在在黄花山养病，我看你不如先留下，咱哥俩在一块过，等等二哥，哎，我实在舍不得你走啊。说着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单雄信的泪水在眼圈直转。四哥，咱们一块这么些年，我什么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四哥呀，请你多照顾五弟妹，我走了。哎呦，兄弟， 我已经到驸马府把弟妹安抚好了，你快看看去吧。哎，大丈夫岂能贪妻恋子，我要浪走天涯，东山再起。说罢腾腾腾大步出了洛阳王府。单雄信出了洛阳府门，眼泪唰就掉下来了。哎呀，这回好，我剩一个人了，我上哪儿去？所有弟兄都保了李世民，那么洛阳王呢？我还能再这么有什么脸面再留在洛阳？走。就这样，他很快来到洛阳的西门，就见洛阳西门外围了不少人，抬头往城头看。看什么呢？他止住脚步，顺着人们的眼神一瞧，哟，原来在高杆上悬挂人头，仔细一看，正是洛阳王王世充。哎呀，当时倒退数步，身体栽底栽，晃几晃，差点摔倒。想当初洛阳王为留自己把妹妹嫁了，百般屈从，不由得一阵心酸。老哥哥呀，你对我单雄信是天高地厚，我无以报答，单某无能，才叫内兄你失手两分，你死我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小弟我陪你一路前往。那么大人呢，放声痛哭啊。守城兵丁早已接到秦王命令，让单雄信随便出入城门，所以没人管他。单雄信哭罢多时，擦擦泪水，猛然腾腾几步就来个当兵的近前，伸左手劈胸一把，捧把衣襟薅住了，右手苍啷的一声在腰间就把刀抽出来了。单雄信想，现在我落得孤身一人，还到哪儿扯旗造反呢？造反能成功吗？现在大唐朝已成气候，我所有的兄弟都保他了，他们能叫我杀李世民吗？哎，苍天灭我，王世充哥哥，小弟跟你去了。就这样，单雄信自尽身亡，死尸倒地，那个当兵的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我当他要宰我，那感情是拔刀自刎呐，赶紧报告千岁去。单雄信自尽，贾柳楼弟兄没有一个扑哭的。单雄信为人仗义，挥金似土，义薄云天，可是脾气不容人，认死理儿，死了太可惜了。可是李世民也做到仁至义尽呐，听说他死了，哎，心疼得直跺脚。诸位王兄王弟，这事儿怪我。徐茂公说，千岁，这不能怪您，我们都知道他这脾气，赶紧找一口好棺材，把武帝的尸体承殓起来，暂时停到南门外那座古庙里头。程咬金说，我去办。程咬金出去，就在王府里找到一口楠木棺材，把单雄信尸体承殓起来，先不提，灵柩停在古庙，事情安排妥了，向秦王回话。李世民说，武将军后事如何料理，待我琢磨好了再说。我想拜托大家一件事，一旦秦王兄回来，只说我把武将军放了，不要说他自尽之事。我听徐王兄说过，秦琼和单雄信两人感情深厚，听说武将军辞世，我怕秦琼急坏了。大伙说，千岁，您想得周到，理应如此。徐茂公说，千岁，别人您甭拜托， 你把这主拜托好就行了。说着用手一指程咬金。李世民说，程王兄，你见着二王兄不要提这件事儿，小王拜托拜托。程咬金说，千岁没错，你别看我爱说，那得分什么事儿，不该说的事儿我嘴严着呢。哎，正说话有人来禀报，启禀千岁，秦元帅回来了。原来秦琼在黄花山三清观养病，身体渐渐康复，谢洪道长又挽留他江阳了几天，估摸着洛阳大事已定，这才放他下山回来。秦琼来到洛阳城，一看旗号全变了，打听到秦王已经率人进驻洛阳王府，赶紧打马前去，来到银安殿见礼已毕。大家说，二哥你身体养好了啊？好利索了。哎，洛阳事情怎么样？罗成就把杀武王秦单雄信的经过说了说。秦琼忙问，千岁，我单武帝被擒，不知您是怎么处置的？李世民就把安放单雄信的事儿说了一遍。秦琼听了不大相信，众位兄弟们，是这么回事吗？大家异口同音说，千岁所说事实没错。哦，这时程咬金皱着眉抹着眼泪啊、徐茂公一看，瞪了瞪李世民的袖子，指着程咬金。秦琼一瞧，哎，四弟你怎么了？ 没怎么的。 你心里好像憋着气儿，要哭你就哭出来，看你这个样子我看了心里难受啊。 二哥呀，你看出我心里难受啊？我憋得慌，可是我不能说呀。二哥耶，二哥耶。 秦琼说，哎，你哭我干什么呢？ 我哪是哭你呀，我是哭老五我五兄弟呢。 五弟怎么了？ 我跟你说吧，千岁呀、是给武帝放了，可武帝在西门那自己抹脖子，他死了。 啊！秦琼听这话，好像万丈高楼十足，扬子将军断缆崩舟啊！愣了半天呢，气堵咽喉，哎呀一声，昏倒在地。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